我又不是董云斗子里面的蛔虫，我哪晓得哟。 哦，你去把他找来。 哦，爹爹，董云是个老实人，他不会无私的，我懒得去哦。 娘子，来此一时夫妇，带我进去。 东郎，我你。 你在此稍等。 东郎，今得不去，可要说我来了。 员外， 哎，弟弟，看东云上宫来着。 哦，东云，你爹爹可曾安葬？ 安葬了。 银子够用吗？ 够了。 范宝， 哎， 带东云到厨房挑水弄柴。 是。 哎，公子， 不在。 我门外， 你门外还有什么东西？ 我得抱过玉山。 哎呦，去去去去！ 东郎，你失了无有？ 娘子，我那脉弦之上明明写着董云一人，如今哪里来的什么夫妻二人？ 你就是，是在炉旁捡来的一个棋子。 哎，一个人也能捡得来的？ 东郎，你太老实了。你不急啊，带我自己进去。 娘子，你娘子， 耶！爹爹爹爹，观音菩萨下凡来的。 东云，他是何人呐？ 他是我的妻子。 妻子？先前满身之上明明写的是无妾无寡，如今。你又哪里来的什么妻子呢？ 员外我， 哼，可恼！先前应的是真小子，为之你心里不真是小人。你怪天命女，你放过他，纵观天看。 就办呢，那背部银子不丢到水里去呢？ 这个一把。东云，老夫念你年幼无知，年送官府，将这小娘子送走，再到我家上宫。 员外，有道是富有千金丹，七窍无不净，东郎满身你家，我岂能远走高飞？ 你是何人哪？ 我是他的妻子， 我是他的丈夫。 那先前埋身之上怎么从未提起呢？ 哦，爹娘在世定下的亲事，爹娘去世之后， 你说呀，你讲啊。 员外。 亲手，我过去是不容易。

叫你到磨坊推磨去。 我在这里相助两子，你好乱世随后就来。 我话我爹爹的旨意你也敢为敢拿？ 东郎你去吧。 爷，怎么回事啊？ 大姐，后庆动天子。 粼粼，地粼粼，天似下凡尘。 Thank you. 叫 亲爱的刘三送我祖爹 叫 刘三的爹 叫 好，搬酒讲， 我们就吃过搬酒起来。 做完 你不嫌弃，今朝转至臣送一员外号虎神。 冬云呐，我爹爹收卷来着。弟弟， 小两子十匹金绢，可曾治好啊？ 员外，请看。 哦，国宝， 哎， 素绢 是。哟，弟，不多不少，真是。 哼，冬云。你这金绢乃是偷盗来的， 这明明是我两次夜织成的，怎么说是偷盗来的？ 我来问你，你有几个两子？ 一个两子。 他有几双手？ 一双手。 找啊，一个两子只有一双手，一夜之间怎可织成十匹金绢？这分明是偷盗来的。 员外，你说这金绢是偷盗来的，请问谁是事主？ 嗯， 谁是奸人？ 嗯， 什么这个那个，分明是怕三年长工干一分人，你就像不赖我们，懂了？我们交卷。 哟，爹爹。 Thank you.

娘子，我们走了半日，哎，就在这里歇息片刻再走吧。 就一动啊。 多谢娘子。娘子，这是什么？娘子，你有喜了？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哦，娘子，带我去市大师借钱，古城小脚来抬娘子回家。 懂了，不必花费银钱。哎， 你是要做母亲的人了，快些坐下。 我歇息一时，也就是了。 那我去至前村讨本水来与你解渴。 懂了。啊、你。 我去去就来。 休得啰嗦，我是绝不回去的。 公主， 你焚烧南乡又有何用？大公之因你犯罪已被打入天牢。 他却为我犯罪行被父王打入天牢，难脱身。父王父王，你心太狠，总把我粉身碎骨为天替。 公子休要执迷不悟，不若不然那就叫 要怎样？ 要将东云碎尸万段。公子玉帝旨意千万不可违抗，吾师三刻在南天恩恭候仙驾，小生去也。 向他要了一个梨子，几枚枣子，你就将就的吃了吧。 你自己也吃吧。 哎，这是我特意要来与你重进解渴的。 东郎，这来世不强之物， 才见得。 早离，早离，夫妻迟早分离。 说什么夫妻分离，这乃是一句好口才，这叫做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爷， 冬郎，你看那是什么？ 好，那是在放风筝。 那风筝引火，直上云霄。 他的弦儿断了， 为其将他好有一笔。 笔作什么？ 风筝断弦，好比为其删帖。 嘿，娘子，你笔得对呀！我们今日离开富家，回转寒窑，正好像从地狱爬上天堂一样啊！ 冬郎， 嗯。娘子，你为何连带落一痕？ 这是引风雷。 有道是引风雷点把点，伤心泪掉满脸。 冬郎，你的衣服不好了，你穿上吧。 多谢娘子。毛密，待我仔细入画，做样东西，我取取就来。 Oh.

说什么不是凡人气是仙，今日我成婚就不该上天， 我要去找 找哪个， 找那九个老汉， 你知道他是 他是哪个， 本坊徒弟， 本坊徒弟，本坊徒弟， 驸马 徒弟身啊，徒弟身，当初你是指婚人，今日他要上殿去，你为何不来先生礼？ 呀，待我找媒人聘礼。 我劝你不找也罢。 不，我要找他。 到了。 华英水，华英水，当初成婚蒙你为媒，今日娘子她要上天，你为何不将她留住？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你叫你吴六娘。 娘子，当初征婚是印在这第三身上。华英水，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看来是个哑巫僧。